哎呀，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他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 11:01开戏。 眼下已经到饭点儿，干炸丸子来一盘儿，啊，好这个，只要防疫有根弦儿，中秋国庆您好好玩儿，哎，就这句，啊哈，这个话说中秋国庆眼前儿啊，大家还得去上班啊，那是还没歇班呢啊，嘿嘿，话说到时候怎么玩儿，你看这个啊，戴上口罩，甭管大人和小孩儿，哎，这就我说了啊，这两档子事儿咱都兼顾着，哎，哪个都不能偏废啊，不能说哟，这防疫这个，哎呀，咱跟家里待着吧，嗯，跟桌子底下待着，别介呀，您跟桌子底下待着干嘛呀，就说呀，防疫嘛，您要搁桌子底下待着，那不是防疫，那是防震，对，别把自个儿吓得跟什么似的啊，还没怎么着呀，鸡撩一下子是啊，倒是防疫倒没什么大事儿啊，您老伴儿心脏病犯了，我也不是太赞成大伙儿在这个聊天室里头哟这得注意，要不别出去了，别介啊，千万别啊，咱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，这方面你听国家的，国家自有安排。打这个疫情起来到现在，哎，你看这个有步骤的啊，这个哎，有章法的来防疫，当然这当中确实有鸡撩的，有鸡撩的哟，这嘿妈耶，哎，行了，这都个别的啊，个别的，这个不代表国家啊，这您记住了，这方面呢咱们过节防疫弹好钢琴，既不能因噎废食啊，当然也不能麻痹大意，你看这是辩证唯物的关系啊，人家这个有媒体说了，说是这个要不要好好的过节，那必须的，必须的，赶上这个节气咱还得吃螃蟹呀，是不是啊，螃蟹黄酒，嘿，太美了，那你看你要跟北京吃可以有，那到他们那个产地那更合适，所以就说了，不是不让您出去，可以走，这是以下这几条您记住了，一个呢，这个不要去中高风险或者是发现这个确诊病例的地方啊，这个咱不去啊，咱不着急，干嘛非得去他们那儿吃那点心去啊？啊，那个中山路步行街那点心匣子好吃啊，不是，就点心匣子里面那点心啊，啊，什么糕点之类的，哎，就那个地方。哦，对，知道了，知道啊，对，就是啊，那个地方说闽南方言。哦，对，暂时先不去了。啊，这再说人家那儿也忙活，咱也别去那儿给人添乱去，是吧？您去了是去了，但是您回来可麻烦。告诉您说啊，这个就说不要去中高风险地区。有病例的地方，咱们多关注啊，看看新闻啊，经常听听读报什么之类的啊，到这个聊天室里面扫听扫听，大伙儿都知道。告诉您啊，哪儿发现这个个别的这个有那偶发病例啊，这您留神就行了。再有一个呢， 这是北京疾控中心提醒，去呢出去可以，但是呢以中短途为好啊。所以记得我昨天说过啊，你要是中途的话呢，就是中等距离吧，像这个高铁呀、京沪线，哎，这沿线有些个城市那本身就是旅游，哎，比较好的去处，是吧？看看大明湖啊，哦，对对对对，是吧？吃螃蟹呀、啊，啊，对对对，也是京沪线的。你看，哎，你看就周边的，天津呐、啊、河北这哎，就这个地方，这叫中途。短途呢？短途就是龙潭湖啊，哎，不是，就是短途就是什么郊区啊之类的，哎，离咱们近点的这个地方，啊，到那儿去喝刀削面，哎，可劲儿吃，啊，那就道儿不近了。对啊，走那个京石高速嘛，啊，那说那就是去您老家了，对对对，欢迎您假期到我各地的老家去走一走，哎，对对对，中短途，不要去中高风险地区啊。那个再有一个呢，这个还是很重要，戴上口罩啊。这个尤其是出去甭管人多人少，你要是坐火车飞机那您必须得戴，那要是在这个外头呢，说这个空旷的地方呢，如果人少可以不戴，但是如果人多，你包括什么广场上什么之类的，本来人就不少，建议还是戴着啊。说哟，那耽误拍照片啊，怕那个谁认不出来我，没关系啊，这不碍事啊，您瞅冷子人少了，您摘下来咔嚓赶紧来一下，哎，再戴上不耽误。为什么说一再说这戴口罩呢？一开始我就说过，这个跟这个打疫苗防疫它是两码事，不等于说戴了口罩就可以不打疫苗，这不行啊，这是两回事。也当然也不等于说您打了疫苗就得摘口罩了，更不行。哎，记住了啊，加个双保险嘛。再一个呢，您出门的话呢，我估计啊，有朋友有计划，我赞成啊，我赞成，我可不反对这个。哎呦，不能这个呵，横挡竖拦，呦，别去啊，千万别去，啊，这个该出去玩出去玩啊，这个也得活动活动。再一个呢，你看咱们这个市场啊什么什么之类的，赶到节呀、啊、什么什么价之类的，它不也是丰富丰富吗？啊，你看看，都好，都可以，都合适啊。但是呢，个人经验啊，您是走之前还是回来的时候，这您得这个做好准备。比如说啊，我这打个比方，因为人家很多地方他这个这个就是看您那个健康宝啊，它有那个14天行程，这个比如说您不止一台手机，对，那现在手机都实名制，没错，这两台手机都要登记。我是打比方，您要就一台那就简单了，但如果两台的话，这可您记住了啊，别回头到什么机场啊，又和这个火车站，人说这14天这行程啊，又或者是扫一下健康宝，因为您出了北京，健康宝就得重新再扫一下确认。这过程当中啊，这个了解清楚了，再一个呢，人家当地的有些防疫的政策，咱也心里头有数啊，这个一定会给您生活出行带来方便啊，不是带来麻烦。但是呢，前提是您知道，您要是说，哎，为什么感觉麻烦呢？是因为事先不知道。比如说，有的地方这酒店他就不让这个外卖进入到这酒店里头，啊，说客人跟那个外头订份外卖行吗？可以，你送过来，送过来，你在酒店门口叫你下来，这个咱们知道就行了啊。对，你知道了解了，这就不嫌麻烦了啊。当然这个啊。这个算是生活提示，哎，这个疫情啊，可控可防，有没有这个咱们普通人这个生活当中这丑冷子偶然的个别的，但是他防不胜防呢？有啊，什么呀？这我是昨天说这码事啊，就是这个现在啊，有些个不规范、不道德，甚至于是违法的这个商业经营行为， 有些个根本就不能叫做正常的商业经营，哪怕是卖卡，哎，你不能说它不正常，它不规范。但是有些个这社会上，哎呀，我看了一档子事儿，受骗的大学教授两口子，上海高校教授夫妇两口子，哎呦，上海闵行区那地方啊，这档子事儿，说怎么回事呢？说是啊，这个，哎，啊，说这个来了这么一位啊，姓纪的，季节那个纪啊，纪氏女的，男女不太清楚啊，反正他就是这么个人来了，嗯，来了干嘛呢？这个啊，这个我是高管啊，企业高管，以这个身份，他这个我跟您说啊，就这个局设这个，为什么防不胜防？你要是就赶上个推销的啊，给您这个检测，免费检测一下血压，还送鸡蛋，就这小恩小惠啊，还真不至于防不胜防啊，就看你自己，你要我不图这便宜，算了算了，你这商场那鸡蛋也不贵，哎，这没事儿。他这个还真不是，他就为这个骗这高校这夫妇两口子，他设了一个几年的局，慢慢的一点一点，不着急，我就下这个套。当然那位说他这个这本钱可是投入够大的，他不止这一起儿啊，他专门有这么一拨人，一个小团队就操作这个事情，联系各种他认为能上当，关键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老教授夫妇啊，教学呀，讲课呀，出书啊，搞科研，做项目啊，你看有些个积蓄，哎，就瞄准了，找对人了，行了，就是他了。这姓纪的这波人就开始跟这个高校这个教授夫妇，哎，就结交啊。他为了骗他，显示我企业高管，我你不是您那高管，您到底高的什么程度？您得高的多啊，您得高多大的管？你看高管吗？有钱，有公益心，哎，专门啊，你说他这个活，他这活使的，他就为了骗这对高校的老夫妻，人家三年啊，说实话，这好家伙，这也够下本的，连续三年。就在这老两口他们学校设立高额奖学金，你看看，所以说这大学教授再怎么说他是有这个啊基本的这个判断力的，受大学教育啊，别的不知道，他这个知道啊。你要一般的小骗子啊，哟，爷爷奶奶，您看那个，给您那个怎么着？这个啊，给您介绍个什么项目？不，没兴趣，没兴趣，肯定不上当。啊，那么这主呢，你厉害了，啊，我连续三年在你们学校设奖学金，而且是实打实的，我真给钱，我真掏，上百万奖学金我搁这儿了，奖学金吗？给那学习好的、家庭困难的。啊，哎，就设立这个名目，咱们公益事业，这有错吗？你看看，哎，而且咱们公益事业，这我这个，我有钱，我能设立奖学金是干嘛的？奖学金就是白给的，这钱我不要了，公益事业了，奉献了。你想他要这样的话，老两口一琢磨，他能骗咱们钱吗？他不缺钱呢。哎嘿嘿，好，结果呢，这后来就开始相信他，你看这人不错，说实话，别看做生意又是高管，人家有这公益心啊，人有这个回馈社会这份心，可以说明这人有诚心。哎，你看他这套下的，为什么说防不胜防？这要搁咱们，说实话也背不住，就给忽悠了。你再起疑心，这玩意儿他无利不起早，他老找咱们这儿干嘛？可是一想，你人家跟学校都设立奖学金了，你想想看啊，有几个在学校设立奖学金的呀？是不是啊？这可以，这可以。慢慢的就熟了， 熟了之后，这姓纪的就跟这老两口说：“哎，我这儿啊，有个那个投资项目啊，跟一般人我还真不说，这是你们二位啊，这个收益20%。”哎，这个可以，因为你现在一般你要到银行买个什么基金呐、啊，什么什么，包括那种就投资类的那保险啊，对，就它有那4%、5%就不错了。那个叫什么回报啊，是什么啊，这叫什么之类的啊啊，折扣满减，不是，就是说呀，啊，就给您那份儿，啊，你投资嘛，投资都是图些，哎，到最后回来。多落点，那你看，人之常情，咱们这个项目20%，哟，这要一般来说，生人老两口肯定不信，不可能，尤其人家上海人，人家那精打细算，人会算账啊。结果这主一说，你人家奖学金跟那儿搁着，这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指定是真的。好，哎呀，就开始。其实说实话啊。在大学里教书的这老两口不能说没有钱，但是你要说有多少多少钱，要不怎么说这姓纪的这家伙太隔代晚辈了，太坏了啊，真要是特别有钱，你说他下家伙当然也不对，但至少你是吧，你觉得他有钱，其实这老两口啊有点积蓄，但是没那么多啊，说有个比如说30-40万的啊，这还得养老呢。哎呀，你这个回报率20%，这你打着灯笼哪儿找去啊？巴菲特都没有啊，是不是啊？美国那位啊，老是动不动就投资啊炒股票那位老八爷，哎，来不来就是跟中国的富豪一块吃午膳啊，用午膳吗？啊，美国老八爷他都未必有这么好的项目，你看千载难逢，这就别等了。说是你这存款是少一点，没关系，我们这儿就是因为你回报率高，所以说呢你投资不能少，你弄个块块八毛的，这在我们这儿根本就打水漂似的啊，不叫事儿。不行，那得多少，你怎么着得上千万吧？没有啊，就几百万，你们有房啊？没，还真是啊。哎，老两口一合计，你看没有那么多存款，咱们啊有房啊，这就缺了得了。上海房价多少您知道吗？弄套房多不容易啊，老两口呵，当年省吃俭用的，哎呀，好家伙啊，一分钱凑八瓣啊，没那么邪乎，就说呀，哎呦，用钱的时候呵，这钱都得穿在肋骨上，现用现拿，那个啊，钳子往下蹬，哎，就是节省啊，节约嘛，节俭，这没错啊，攒点钱买套房，外加几百万存款，哎，行了，别留着了啊，那干嘛，抵押了吧。好，他这三说两说，这个老两口心眼一活泛，把这房子抵押了，1500多万元总算凑齐了，交给这姓纪的，结果嘿嘿，被套牢。这过程当中啊，老两口起疑心了啊，觉得这钱太多了，回过头来往回这么一倒一想，你说这人，这是他啊，咱们偶然的机会认识的，可是也不知根知底儿啊。再一个，他给学校奖学金，这钱也没落咱这儿啊，啊，是做的不错，但是这到底是个什么人？这回一琢磨，坏了，发现对这个人并不是那么了解，之前那些个其实都是假象。哎呀，心里慌了，找这位姓纪的，那不行，我们这钱给的太多了，你不行，你还给我们点吧，好歹算是还了他300多万，剩下那些呢没了，造的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了。这事儿现在啊已经是开始，人家这个检察院公诉了，这姓纪的吃官司，老两口这辈子这点积蓄你瞧，哎呀，算是砸进去了。你这就这事儿吗？ 所以我就说这个防不胜防啊，这个说到底还是加强法治建设。当然咱们都得提高警惕啊，两方面的事情啊。你看就是说呢，有些个生活当中，你这个又是快到这个什么啊，过节了，过节哎，赶上这结婚办婚礼，这事儿，当然人家家里头新郎新娘这是大事儿，对咱们来说，嗨，这什么时候没有个婚礼啊？生活当中啊，这看着挺喜庆，但是这里头一样啊，这出了这恶俗，好家伙，太俗了！哎呦，结婚这三俗之风啊，可了不得，是吗？啊，提个醒吧。这个再过几天，我们一同事还举行婚礼，嗯。啊、哦，希望他也收听。嗨，人家没有。那说哪位同事啊？哎，是不是那谁？行，咱就别乱猜了啊。就说这个事儿，啊，怎么意思？好家伙，成都那地方，后来这环卫局都出动了。那位说这个婚礼这场面太壮观了，环卫工人拿着大笤帚，哗哗哗啊！对，嗯，这干嘛？这是现场表演吗？不，嗨，什么表演？人家是现场清扫，清扫在哪儿？结婚都在饭店里。对，他这个是婚礼在哪儿办，咱不说，但是新郎在街上，嗯，哦，对，接亲啊，是，不是接亲，新郎游街，哎，游街啊，哟，这是哪朝的事儿啊？最近的事儿啊，干嘛还游街呀？啊，可说呢。好家伙，就这帮恶搞新郎的，也不知道怎么想的。后来啊，人家那个记者到那儿去问那个新娘说：“你们这干嘛呀？这你们娘家人什么娘家人啊？这是哪儿来的都不知道。这帮人哦，这你们这你们这地方风俗延续了几千年了，没有，哪有这风俗啊？这干嘛呢？这是把这新郎啊。”就为了图些个乐，没说这个赶上婚礼这恶搞，把新郎官绑到大街上那石墩子上，哎，呵，五花大绑，还弄了一拴贼的扣，哎呀，那是解不开了，嚯，哎呀，然后嘿，在附近啊商场里头超市买那个面粉、鸡蛋，哎，有没有过期的鸡蛋啊？就那一闻那个窜的横那个啊，哎，来那个，啪，个鸡蛋砸了新郎一身，然后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整袋的面粉到身上，哎呀，后来环卫工出来了，行了，你们散了吧，好家伙，光为收拾他们这点东西，环卫工半个多钟头就跟这儿忙活，这干嘛呢？这是，所以我就说呀，就说这事儿嘛，环卫工不容易。啊，所以咱们这个扔垃圾这个，哎，还是真得注意。哎，扔垃圾之后，你看人孩子，好孩子，就因为跟妈妈吵一架，哎，这孩子一抬腿，大街之上捡垃圾。嗯，这两件事挨着吗？可说呢。江苏苏州有一位赵姑娘，啊，岁数不大，她这孩子11了，儿子，哦，11，这孩子应该是我算算啊。应该这得是哟，这个小学，嗯，小学还没念完啊。这个孩子念书，但是念书是念书啊，辅导功课啊。过去说是这个啊，这咱那个辅导班现在不行了，不能办这个啊。那家长得负起责任呢。哎呀，呵，把这赵姑娘给气的，怎么说什么你就不听啊？你怎么就不懂呢？他这是。急躁，你要搁老师不会的，循善诱吗？孩子不懂那正常，你慢慢教啊，引导啊，不行，他这急脾气，呵，哎呀，呵，你这怎么这样？我告诉你说，说着这话就不好听了。我告诉你说啊，用手点这孩子脑门，我告诉你说啊，你这以后不好好给我念书，你这以后你只能出去捡垃圾。这话本身就不对。这话本身咱就得好好批评，捡垃圾怎么了？社会上需要这个，这劳动光荣，劳动模范里面也有这个。你看北京就有吗？ 是不是啊？北京捡垃圾的那是很专业的石大爷。对对对，对，不说这个啊，就说这个这当妈的说他。但是你想，这个时候孩子不行啊，扛不住啊，呵，家长这一通卷，孩子一瞪眼，行嘞，行嘞，妈耶，哎，您不是把这话给我撂这儿，哎，行了，搁着你的，等着我的，你看看我。我就实践一回，一抬腿他出门干嘛，拿个塑料口袋，他到街上真捡垃圾去了，还好吗？也行，体验体验吧，啊，体验体验这个这种劳动的艰辛，你讲是吧，其实是个好孩子。咱说啊，这个各位啊，来听节目的，咱再招呼一声，用手机下载北京新闻广播，咱们这个啊，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，听听 FM， 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新闻一口清。这个15号啊，新增国内啊新增确诊病例80例，其中本土49例，四川泸州市泸县发生6.0级地震。立新读报见天谈，话里话外说不完，不是不让您加班，是加班也得有红线。这是人民网的一篇评论文章，给超时加班画出法律红线。这就说了，这是这个啊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第二批超时加班典型案例，提示用人单位注意违法行为的风险，促进依法规范用工。这地方咱得澄清一件事儿。说这个加班并不是说法律就完全规定了不许可加班，但是您要合法依规的加班，您要在尊重劳动者啊，考虑到劳动者身心健康这个前提下加班，也不是说这个什么996啊之类的就完全的不可以啊。说咱们觉得真有这个必要的话，那么这个事情啊，当然也不能真的是996啊，您得适当适度啊，让这个劳动者加班。劳动者如果说工作忙不完，昨晚上我9点打这儿走的，9点，哦，对，我是9点从这儿走的。哎，我一看这时间合适，以后不行，咱们就晚上也来这直播多好啊啊！哎，这不是就加班吗？我也没跟台长要加班费啊。啊，不是，是因为我工作没忙完啊，这个不算是吧？这我的事儿，就说这不是不许可，但是现在有些个企业在用工的时候，这老板啊，他故意的，哎，他就假装那意思，哎呦，鼓励员工啊，你们好好努力干活，但实际上暗含着他这话里话外的就是让你加班，形成一种互相攀比，乃至于在公司里面形成互相攀比的加班文化。您要是到了准点儿下班那点儿，你都不好意思走，整个啊办公区大伙儿都跟那儿待着啊，呵，假模假式的又打电话上网，噼里啪啦噼啦，又联系客户。其实呢，说实话，也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大业务量，有些人手脚麻利，没准都忙完了，但是不好意思啊，哎呦，不单是说是这个工作上要加班，完了之后陪客户喝酒，那不是也得赶紧那什么吗？是吧？喝酒吗？喝酒之后喝多了，咱们住酒店吗？哎哎哎，你瞧，来了吧？来事儿了，可说呢，就这个啊，都得规范。哎，当然也有那不得不加班的，是吗？啊，这戏里头、京剧里头有，哎哎，你看这京剧里头就必须有这事儿啊。 这是北宋的时候，大宋王朝参知政事寇准啊，老寇同志，哎，寇老心儿。对了，他这晚上加班，你瞧，这有这个事儿吗？还有那打仗的时候他也有啊，是吗？啊，这个是杨门女将啊，穆桂英，是吧？小穆同志啊，对，您就别同志了，就说呀，就这个，哎，这个匹兹堡钢人啊，他这个，哟，他说这事儿我还真没听说过，回头我给您扫听扫听啊，还有这码事呢啊，哈哈，对对对，这个也是难为您了，嗯，这是一位跑马的爱好者，哦，跑马战地不是跑马拉松的。跑那个马拉松的，哎，别马拉松啊，抓紧时间再给各位说点新闻。北京日报说了啊，教育部这一波，这个他这疫情啊，这跟学校有点关系，所以要求着力阻断新冠病毒向学校传播的风险啊。那么另外呢，北京日报还说了，咱北京啊，这汛期管理首次延长到9月30号啊，这个今年这雨水还挺足，哎嘿，对了，得了，不多聊了，时候差不多，哎，您得赶紧用午膳了，抓紧时间，哎，踏踏实实的，感谢各位接茬来听，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，天天谈，咱们明儿见喽。 Sono alzato, oh bella ciao, bella ciao, bella ciao, ciao, ciao. La mattina mi sono alzato e ho trovato l'invasor. Oh partigiano, portami via, oh bella ciao, bella ciao, bella ciao, ciao, ciao. Partigiano, portami via, che mi sento di morire. E se io muoio da partigiano,Sui montañas